蛋黄嘅。 老婆，食早餐啊！老婆，食早餐啊！ 火腿蛋就火蒸粽，白粥嘅咖啡，呢啲咪我嘅油炸鬼三文治各一，食啦老婆。 嗰条新闻真系好笑啦！ 咩咁好笑？ 哦，呢度话琴晚石屎香嗰度咧有条蛇喎、哦，黐线噶！我哋咪讲有乜咁好笑啊？咁我条蛇咧就路嗰度爬下爬下爬下爬下，见到另外一条蛇啦噃，咁一咬咧就咬住呢条蛇嘅蛇尾咯噃，点知呢条蛇死都唔认输啦噃，一咬就咬翻嗰条蛇嘅蛇尾啊！ 我知啦，呢条蛇咬嗰条蛇嘅蛇尾，嗰条蛇咬翻嗰条蛇嘅蛇尾，结果两条蛇都冇晒，笑死我啦！ 唔系啊，系嗰条肥蛇吞咗条瘦蛇啊！点解我份报纸冇呢段消息噶？ 等我睇真吓，真系冇会唔会怕漏咗啊？ 你边有心作啊？又会佢嗰份有我嗰份冇？ 我点会偏心咧？ 嗰啲报纸唔系我派嘅，呢仲抵赖？我入门廿几年啦，喺呢间屋几时有个地位啊？ 有，我几时将你两个分个大细啊？ 你仲话冇？人哋送嘅呢，你只只怪嘢瓜，我送嗰啲呢？ 你送俾嗰啲系底衫裤嚟噶，点拎得出嚟呢？ 啲蛋散网嘅点食？ 嘿，佢只总够跌个落地啦！ 咩话？系啊，哎哟，琴日我仲喷咗杀虫水喺地添啊！你哋想谋杀我啊？ 哦，我知啦，由佢入门嗰日开始，你哋两个就想隔底谋杀我系嘛？等佢可以毒毒住你，佢、哎、舍得你死，成种寂寞诗咁冬暖夏凉。 你个干煎烧卖、猪油包、咸水角、萝卜糕、豉汁凤爪、 千层肥膏， 你 你不再嘈啦，你哋咁嗌法，俾人听到以为我哋屋企开茶楼添。 我哋一夫两妻，系历史遗留落嚟嘅问题，咪有历史解决咯。陈律师今朝约咗我哋，佢话我哋移民嘅事喺技术上有啲麻烦，呢啲先至系我哋三夫妇共同要解决嘅事啊嘛。嗱嗱声食咗佢，我哋一齐去好唔好？ 咁啊唔食咯， 唔食就去咯。 喂，今日星期几啊？ 系喎，今日星期三。 美国政府是不承认大清律例，就算这里的领事馆批准你带两个老婆去，那边的司法部都会起诉你重婚，到时你咪一样照顾不到两个太太。 我在1962年左手拖过右手拖过带他们下来香港，现在你叫我怎可以不一起带他们美国呢？ 你是律师梗有办法的，没办法又怎么做律师啊？ 陈律师啊，怎都有些巧啩？ 巧就不是没有，不过要两位刘太是但一个作出牺牲。 牺牲什么啊？ 没找个有绿卡的朋友草感你其中一个老婆，去到那边搞定了移民之后再离婚给回个老婆你。 猜 当我没说过。 那你都想得出的？你身为律师这些说话都说得出的。 你阿妈在摸戒指。 医生，我摸不到我脚趾啊！ 用力啲啦！ 医生，我摸到我脚趾啦！ 好啦，得啦。姑娘，同阿周生 book 下个礼拜三六再嚟啊。 嗯。周生，你喺出边等下先啦。 姑娘，出边仲冇病人啊？ 冇啦，周生系最后一位啦。如果没什么事我先走 了。 OK， 五姑娘， 嗯， 那次是没有家里的， 我帮你填妥了，我寄了回去了。 还有个医学会那个 那个晚会我已经复了他们说你会去演讲了。 嗯， 周医生啊，刘生来了。 怎么样，老 刘？ Hi Richard， 五姑娘你收工了？ 是啊。 约咗男朋友咧？ 边有啊？ 冇咩？咁要翻去煮餐靓饭食下啦，吓！ 系，仲要放狗又要喂佢。上次迟咗翻去，搞到成地都系。 哦，咁咪要早啲翻去啦。 啊，拜拜。啊，周医生啊，听朝你想食咩早餐啊？ 哦，是但啦。除咗白粥油炸鬼、猪肠粉、火腿煎蛋、烟肉香肠、三文治、汉堡包，你就系注意啦。 啊。 你啲姑娘去边度搵啊？连早餐都服侍埋， 咁咪证明我容易服侍咯。唔系佢点跟咗我八年？ 嗯， 系咧，你去边度嚟啊？ 咪见律师咯。 点啊？佢点讲啊？ 我就冇问题啊，好快嘅啫。 哦，嗰两只何宗师有问题啊？ 咪咯。喂，有件嘢认真同你商量下嘅，你系咪谂住一世都唔结婚先？ 结婚？我而家快乐和老唔好咩？中意就拍下散拖。唔中意自己疏忽下，结婚有咩唔好啊？ 系啫，有个伴啊嘛。 唉，你要饮牛奶啫，你唔使养只牛噶。 你系谂住真系唔结婚噶啦嘛？ 系啊，你又问嚟做咩？ 咁啊得啦，帮下手娶我其中一个老婆。 喂， 我唔系屈你噶，你知啦，我而家搞紧移民，我又唔带得两个老婆去，你就美国公民啊嘛。你同我娶一个老婆，过到去嗰边，你同我老婆离婚，我同我老婆结婚婚，嗰阵我哋咪三个一齐可以齐全啦，系嘛？嗰阵 你家黐咗啊？ 我今晚请食饭啦，帮帮手。 食饭就唔使啦，我今晚家人有约啊。 我求求你啊！ 我够求你咯，我求你唔好求我啊！行啦，收工啦。 咁顺手嘅嘢都唔肯帮手。 爆佢啊！ Richard， hello 未？ 你知唔知啊？你每次送玫瑰花俾我咧，我都开心谢噶。 一日咋？ 系啊，一日之后啲花就会谢噶啦。 我教你啊。 点啊？ 你抌两粒瓦士不落落啲水度，咁啊襟摆啲啊。 系咩？ 咁样系咪好啲啊？ 系喎。我谂起成日都谂唔到，有咩红酒？ 啊，我唔要红酒，白酒啊，加冰。Thank you。阿妹啊，阿妹啊，你今日好靓啊。 系咩？ 阿妹啊，我谂好多人妒忌我有个咁靓嘅女朋友啫。 Richard 啊，不如 咩？ 我哋结婚咯。 吓？ Richard。你做咩啊？ 冇，我睇下有几块碌咗落嚟啫嘛。 你冇事啊嘛？ 冇。 点啊？你话我哋结婚好唔好啊？ 好，唔系话唔好嘅。不过咧，其实咧，事实咧，讲真咧，良心讲啊。 你讲咩啫？ 老老实实讲啊，我已经结咗婚啦，我有老婆啊。 咩啊？怎麼我不知道的？ 可能因為你從來沒問過我，我又忘記告訴你了。其實我早已經想離開他了，但我做不出，我不忍心拋棄他。 那你忍心拋棄我嗎？ 那當然不是了。他又怎麼跟你呢？他只不過是一個很平凡的女人，他唯一的興趣就是我，他一生人的幸福也都是我。 咁我一生嘅幸福就系你咯。 我知道，但系我老婆佢 咩啫？ 佢生 cancer， 仲有啊，佢咧本来就系一个富家女，我咧就系一个穷书生。咁佢屋企咧就极力反对我哋结婚嘅，但系佢离家出走，含辛茹苦咁供到我读完骨科。以为咁样就有一段好嘅日子过噶啦，点知晴天霹雳，佢得到嘅系慢性 cancer， 迟早都会死，但又唔知几时至死。后来佢变咗好暴躁，不近人情，冷若冰霜。我哋的确系情已逝。永难再，唉，惨在我一个重感情的人，这个时间我怎可以抛弃他呢？我唯有咬实牙根，就算我心怎么不愿意都好，我都要回到他身边的。阿妹，再见了。 Richard，我而家只知你咁伟大嘅， 吓！ 无论点，我都要跟住你噶啦。 阿咩啊，你离开我啦，我唔想误咗你一生。我每日只可以陪你嗰两三个钟头，食餐饭，睇出戏。就算我哋去大屿山度过周末，我都要赶翻去我老婆嘅身边。 Richard 唔紧要。 吓？真系唔紧要？ 最紧要就系你。只要你每日抽啲时间陪我，就算系短时间，我都好开心噶。 真嘅， 我唔会破坏你嘅家庭幸福噶。不过我好自私噶，我要你每日陪我一阵间，得唔得？ 得，咁咪好委屈你。 委屈你啊，真 少少啦。不过为咗爱情， 唔紧要嘅。 你点啊？咩节目啊？ 季节啊嘛，十点十五分啊。 十点十五分。 彪彪啊！彪彪，啊，发明电灯嗰、那个叫咩？迪生话？ 咁都唔识潘迪生？吓，我唔知咩？ 乜你哋冇街去咩？ 喂，系啦，彪啊，移民嗰件事究竟搞成点啊？ 移民嗰件事啊？陈律师都讲得啱嘅， 咁即系点啫？ 我同阿 Richard 就讲过噶啦，我叫佢是但取你其中一个，过到去嗰边之后咧就离婚，离咗婚就嫁翻俾我。 黐线噶，我真系唔济啊！无端端我嫁俾佢，再嫁翻俾你啊，咁啊嫁三嫁？ 系啊，话就话假结婚啫，到时嗰个拉骨佬唔认账，打完债唔要和尚，净系要我呢个师姑，系要洞房噶。 咁益晒你咯，你行咗好耐噶啦。 我肯为呢个家庭牺牲啫。不过彪彪咪好蚀底。由你出马就最啱啦，实保得住个贞节牌坊啫。 你， 你咪估计啊！你唔好估计下。你试下过嚟啊！你过身嚟咧，彪彪就成个礼拜喺我度。 睇你个恩挑鬼命啊！你过得呢个礼拜咩？ 呢啲说话你都讲得出口嘅，彪彪啊，你有个几黑心啊？ 彪彪唔使睇你啊，就知道你几黑心噶啦。上个礼拜你明知我炖咗四廿心汤俾佢饮啊，你故意煲啲青红萝卜水嚟解咗佢。 咁你咧，明知佢系怕风吹嘅，大把风扇向住个床口喎。彪彪，你打个黑黐佢睇。 彪彪，你做个饮咗个补品，等于冇饮表情俾佢睇啊！你做啦嘛你。 你打啊！ 你做啊你！ 你打啊！ 你做啊你！彪彪。彪彪，你去边啊？ 收租啊！ 哎呀，咁快又月头啦！ 系咯，一阵收咗租，小心啲待稳啊！ 早啲翻嚟啊！我煲罗宋汤你饮啊！ 我又煲咗青红萝卜煲牛展啊！快啲翻嚟啊！ 我知啦。 喂，边个？ 请问阿萧翠莲小姐喺度吗？ 哎呀，老细，哎，入去坐，入去坐，嚟啊，入去啦。啊，老细，坐啦，坐，哎，坐低先，俾啲正嘢你睇。 喂， 日本新到噶，坐先吓。一招啊，老细就得噶啦，顺下条气先。啊，未见过你噶喎，系边个介绍你嚟噶？ 冇人介绍我嚟噶，我个个月都嚟一次噶啦，我嚟收租噶嘛。 收租啊！ 叫佢等阵啦，我交紧报纸费啊。 等阵喎， 喺入边交报纸费， 梗系喺入边交啦。你系要我哋贴埋晒啲公布海报啊？咁啊，即系逼死我哋啲穷人噶啫，边度有人嚟帮衬噶？我家仲要帮手搣下啲芽菜仔，帮补下家用啊！诶，嗰啲咩报纸费啊、管理费啊、垃圾费啊、士多费啊，都系咁俾噶啦。我谂你啲租都要咁俾啦。喂，得未啊？咁耐噶？ 我下个月订出咗两份杂志啊。 喂，几多钱啊？ 咩几多钱啊？ 几多钱一个月租啊？ 哦，1200蚊。 1200蚊，报纸费系200蚊，做一次。管理费是400蚊就做两次，1200。好啦，咁你又做六次啊？ 做六次？ 等报纸佬出嚟，你入去啦。 啊，对唔住啊，我而家唔得闲啊。 人哋有老婆就死口唔认有老婆。你冇老婆就自认有老婆， 唉，男人有男人嘅生活噶嘛，呢样嘢咧，讲极啲女人都唔明噶噃，咁啊，不如呃住佢，大家都 happy 啦，系咪？打老盘啊？ 唔打啦，我够钟接我老婆啦，仲有少少时间同你赌样嘢。 好啊，赌咩啊？ 你信唔信我一 Q 打入四只波？ 唔信，嗱，赌一千蚊啦。 多謝曬喎， 又夠同老婆睇戲、食飯、落 disco 啦，拜拜。 喂喂喂，贏咗錢就走噶啦？ 係啊，夠鐘接老婆咯。 你不如咁啊，賭多千蚊啦，我夠可以一 Q 打錢個菠蘿袋咯，信唔信啊？ 信，我信啦。哎，彪叔，啱啱嚟啊？ 啱走啊？ 係啊。 乜你仲未走咩？ 梗唔走啦，走咗點會坐喺度啊？廢話。 喂，單嘢點啊？ 邊單嘢？ 我老婆嗰單啊。 都話唔得啦。 喂喂喂，又話生死之交，咁都唔肯拔刀相助。 呢度又點可以亂咁拔咧？ 喂，咁你即係涼血動物啫嘛？ 咁你知唔知你係咩動物啊？ 咩動物啊？ 兩棲動物啊！ 你真係唔幫我？ 周生仲打唔打？ 唔打啦。 哦。 啊，等等。喂，同你賭一千蚊啦，你信唔信可以一 Q 打死個菠蘿袋啊？ 講下得，我打六個添啊。 六個？喂，咁啊，如果你得，今晚餐飯係我嘅。 去邊度食我揸 fit？ 得。喂，唔得就點啊？ 咁咪你揸 fit 咯。 好啊。 嗱，一言既出， 死馬難追嘛，打啦。嗯，又几好彩咁啊！ 咩叫好彩啊？呢啲系纯技术。我未结婚之前啊，花名叫鸡王彪，专捉人鸡啊。你咪算好彩咯，揸住啦，嗯。 今日餐饭咩食啊？ 翻我屋企吔饭。 唔系啊嘛？ 讲过系我揸 fit 噶嘛？准时今晚七点恭候，嗯。 喂，大佬啊！ 周生，你仲打唔打啊？ 唔打啦。 哦。 啊，小姐。同你输咗十蚊啦，你信唔信我一 Q 打六个菠萝袋啊？ 我信。 喂，今日礼拜四行呢边啊？ 哦， 乜咁迟嚟噶？啲餸都冻晒啦。 喂，呢单嘢你只蓝丝白丝应承咗噶啦？ 得噶啦 ，Patsy、Nancy， 周医生嚟咗啦。 刘太，好似肥咗啲咁喎。 呢轮又瘦咗啊！坐啊！ 诶，刘太，好似瘦咗啲咁喎。 肥咗啊！饮汤。你自便啊，唔好呃嘅，一家人，我哋迟早一家人嚟嘅啫。 喂，咩一家人啊？ 我有应承到咩吓？ 系啊，边个叫你自作主张噶？ 嫌疑岛民啊，就系我哋三夫妇嘅事，关啲外人咩事啊？ 系啊， 我就为咗三夫妇齐全，先至揾阿 Richard 帮下手嘅啫，系嘛？ 两位刘太，我未应承佢嘅。喂，老刘啊，不如唔好预我啦。 喂，一世人两兄弟，你唔系见死不救嘛？ 点救啊？万一结咗婚唔肯同我离婚点搞啊？ 唔可以嘅，你求其拣个先啦。 吓？ 拣啦， 大佬啊，拣唔落手啊！ 喂，你讲咩嘢啊？ 咩嘢拣唔落手啊？ 系佢意思咧，即系你两个都咁好，好难拣噶嘛，系嘛？难 系啊，系啊。 唔难，你拣阿 Patsy 啦。你睇下佢都吻落去都成包盒装鲜奶咁喎，都又健康又卫生，我拣佢啱噶啦。 唔系啊，唔系啊，计我话咧就 Nancy 好啲，佢人又好，脾气又好，又顺德人。移民哥见到你哋两个都觉得系天生一对啊。 佢好啲， 唔系啊，佢好啲，佢好啲。 我衰， 我衰，我衰，我衰啊！ 哎呀，你做医生啊，你睇下佢个人啊，好到连衰都争住嚟 应噶。哎呀，老實實，老老實實，講心裏 邊嗰句， 我哋兩個究竟邊個衰啲啫？ 我衰，我衰， 我衰，我衰，我衰。 真心話，兩個都咁衰。 嚇？ 冇事，冇事。飲湯，快啲飲湯，快啲飲湯。 哦，好啊。 呢啲咁嘅男人把口唔收，仲俾湯佢飲啊？俾屎水佢飲啊，差唔多啦。 飲得唔夠佢中意食嘅。 唉 ，Richard 係客人嚟㗎，你估係你老公咩？ 如果係我老公啊，俾砒霜佢食啊。 係啊。 嚇！如果我係你哋老公啊，食砒霜都嫌死得晚啊。 你今晚你就問你死。 死啦！你咁過分，我今晚點過啊？ 我點知你點過啊？ 死啊！ 今晚就要做地藏王啦。 所以咪話啦，結婚有咩好呢？我一張床，中意點瞓就點瞓。你兩張床，想瞓都冇得瞓。 咩事啊？咩事？开门啊！唔该你啊，我求求你开门啊！阿诗， 喂，阿 May 啊 ，Richard 啊，你未瞓啊嘛？ 未。 我而家嚟啊。 你唔使陪老婆咩？ 老婆？老婆出紧凉啊。 佢中完凉出嚟唔见你，咁点啊？ 哦，唔紧要。 点解啊？ 因为咧，我晚晚呢个时候咧，都出去跑步，去放狗嘅。 真嘅，好嘢，你唔好勉强我。 哦，唔会，我一个钟头内翻嚟就冇事噶啦。你等等下，老婆啊，我而家要放狗啦，好快先翻嚟噶。系咁先啊，妹，一阵见。 Nancy 啊，咩事唔肯开门啊？你开啦。 喂，老豆啊，有冇运动衫啊？ 运动衫我冇啊，肥婆有 得噶啦， 好彩肥细。 有冇狗啊？ 我边有狗啊 ？Richard， come on， Richard， 乖乖地快啲食啊！年合作愉快。 你啊，除咗应征嗰日，只眼都未望过我，当我透明咁。或者你又太勤力工作啦。算啦，唔怪你啦。 嗨，五姑娘。 周医生啊，你等等啊。 跑跑跑步，唔知点解神推鬼拥咁跑咗嚟呢度喎，我又入得嚟啊？ 入得。 哦，你真系有只狗啊？ 系啊。 听唔听话噶？叫做咩名啊 ？Richard。Richard 啊，佢叫 Peter。 哦 ，Peter， 佢真系好乖咁喎。哦，你食紧面啊？ 系啊，你食咗未啊？ 未啊，不过食咗饭啊。你有你食啊，我试嚟睇下得啦。你知唔知一个人跑步好闷噶？ 系啊，咁你一早仲跑唔跑步啊？ 跑，不过想搵个伴啫嘛。嗱，你快啲食完佢，我带你去跑步，一齐跑好个闷啊嘛。跑步好有益噶，快啲啦！ 周医生，我好快。 哎呀，快啲食啊！好食啊！跑完步请你食宵夜。 姑娘。 得啦得啦，走出嚟啦。我得啦，出嚟啦。 阿姑娘啊，我带 Peter 陪我去跑步啊。 不过 过两钟头翻嚟噶啦，拜拜。 唔通我真系透明嘅？ 哎呀 ，Peter， 嚟啊 ！Come on， 上车上车 ，Come on， 哎 ，Good boy， good boy。阻住曬啦！阿美，開門啦！上嚟 ，Richard。隻狗咁大隻嘅， 係啊， 叫咩名啊 ？Peter。 入嚟啊！嚟啊 ，Peter， 嚟啊，乖。哈，你只狗好乖，好听话。 系啊，好听话。 你好攰咩 ，Richard？ 少少啦，不过唔紧要。最紧要可以嚟见你嘛。 真系 ，Richard。 喂，大佬啊！啊！快啲，快啲，出嚟騎樓！嚟嚟嚟，出嚟睇風景啊！唉，搞成只衰狗。 誒，你老婆點啊？ 嚇！我老婆冇咩啊，我未出嚟之前同佢打咗口針，一間翻去俾藥佢食就得噶啦，冇事啦。 Richard 啊，我諗到個辦法，我哋可以多啲時間見面啊！ 是吗？咩办法？ 我去你诊所帮手咯。啊！ 我诊所唔得。 点解啊？ 因为 你老婆。 啊系啊，因为我老婆喺度做啊嘛，好唔方便嘅，不如唔好提佢啦吓。 Hi， 阿 May。 Johnny， 喂，你几时翻嚟噶？ 啱啱落机啫嘛。 吓，翻嚟香港都唔通知我一声，等我搵埋班老友去接你机啊嘛。 哦，我突然间决定嘅。 点啊？咁耐冇见，等嚟介绍啊 ，Johnny、Richard。 Hi， Uncle， 阿咩？有冇嘢食啊？鬼死咁肚饿。 公仔面。 正。 诶，你食唔食啊？ 唔食啊。 Uncle 啊，我今次翻嚟决定向阿 May 求婚。 啊， 你千祈唔好介意我咁坦白。虽然我而家冇咩成就，但我已经决定结束我嘅流浪生涯，翻嚟香港闯一番事业，然后同阿妹结婚。恩哥，你信我啊，接受我啊，祝福我啊，赐我幸福，同埋一定要帮我啊！ 我话你知啊，第一我唔系你恩哥，第二阿妹系我女朋友，第三佢一定唔会嫁俾你。 第一，你年纪做得我恩哥；第二，我以前都系阿妹嘅男朋友噃；第三，你点知阿妹唔肯嫁我啊？ 咩唔知啊？你知唔知我同阿妹行咗几耐啊？ 你又知唔知我同阿妹由细玩到大，仲一齐去美国读书添啊？ 一齐读书好巴闭咩？你又知唔知道我同阿妹一齐跳舞、食饭、睇戏啊？仲有啊，瞓觉添啊！ 你知唔知啊？我老豆老母啊，同佢老豆老母啊，系世交嚟噶。 哼，你老豆同你老母啊？我同佢老豆老母系世交。 啱啊，你咪 uncle 咯。你 诶，唔好拗啦，公平竞争，睇下阿妹拣边个，好唔好啊？ 哼 ，Johnny 啊，食面啊。 哦。 哦。 咦？做咩咁好倾啊？ 阿妹，呢碗面俾边个食？ 做咩？ 你唔好理啊！呢碗面俾边个食啊？ 你头先话唔肚饿嘅。 我而家肚饿啊！咁你俾边个食啊？ 咁我煮多碗咯。 唔使，就呢一碗面，你俾边个食？ 阿妹啊，我好肚饿啊！ 诶，唔准抽搐啦！佢会决定俾边个食啊？嗯？ Peter 食面啊 ！Peter， 边个 Peter？Peter 咧就系我同阿 May 嘅宠物，佢俾阿 Peter 食咧，即系俾我食。 Peter 慢慢食下。 阿咩啊？ 啊，系啊，你够钟翻去喂你老婆食药啦。 哦，唔使咁急嘅，迟啲唔紧要。 食药紧要啊！嚟啊 ，Peter， 行啦。 真系唔 急。拜拜 ，Uncle。 行啦，行啦。 阿咩啊？咁你哋？ 你放心啦，我哋识咗好耐噶啦。我仲有啲嘢想同佢单独倾下，你首先啦，好嘛？听日俾电话我啊，拜。 嗯。 喂，头先个 uncle 真系你男朋友？ 系啊，喂，煮个碗面你食啊！ 好啊，我帮你手啊！ 喂，你仲记唔记得以前喺美国啊？我哋两个人一齐食一碗面，几开心啊！嗬， 仲齐呢啲嘢。 冇理由啊，咁有型。佢冇理由中意个僆仔啩？ 周医生， 哎，周润发， 我叫周润发啊！ 哎，润乜都好啦，做咩啊？大水桶啊？ 我学柔道，俾人搭亲条尾龙骨，顶亲条腰骨，咬亲条颈骨啊！ 你咁嘅身形，我都叫咗你唔好学柔道噶啦，改嗰边啦。 痛唔痛啊，大佬？ 咁解痛啦，越痛咪越好得快。 哎呀， 快瞓低， 快啲啊，医生！ 五姑娘，出出嚟，我系咪好有型啊？ 哦，咁 如果我系你男朋友，你会唔会中意第二个啊？ 如果 梗系唔会啦，嚟啊，快啲啊，除晒啲木板啦！ 哦，医生，系咯，呢啲好痛啊，呢度， 冇理由啊！ 阿美，我爱你，嫁俾我。 Johnny， 我唔可以嫁俾你噶。 因为 Richard， 系我哋已经相爱咗好多年噶啦。 佢同你根本唔啱噶，无论性格、嗜好、品味、年龄，冇样啱嘅。你哋根本系两个唔同世界嘅人嚟，我哋先系同一个世界噶。 我知道我哋好唔亲，我哋系两个世界嘅人，但系 美，我哋唔好理佢，我哋即刻结婚，离开呢度，揾个浪漫嘅地方，过我哋嘅二人世界。 不准接吻！死靓仔，贼佬咪喺度搏懵。 喺美国学噶，好唔好啲啊？ 啊，又似好啲嘛？ 系啦嘛，下个礼拜嚟搭多两次。咁姑娘，帮佢 book 时间啦。 哦，周生，我哋出去先啦。 又要搭个啊？ 嗯。喂，阿May啊，你想得唔得闲啊？ 先生，你叫佢《秋天的童话》。 讲啦，究竟咩好消息啊？ 其实都唔算系好消息噶。 咁即系坏消息？ 又唔算都系坏消息喎。 究竟咩事啫？ 哦，我老婆琴晚死咗，医生话艾滋病喎。 艾滋病？咁咪即系你？咁咪即系我？ 啊，第二个医生咧，话系心脏病喎。即系唔会传染嗰种咧，阿咩啊？我自由啦，我哋可以结婚啦。 点啊？三家都嫌细啊？ 你呃我？ 你点知噶？ 你上次话佢生 cancer 噶嘛？ 系我呃你，佢冇死到。 哦，咁即系点啊？ 咁即系我老婆佢。 佢点啊？ 唔讲得唔得？ 唔得。 佢勾佬啊！我成日佢勾佬，我咪当佢死咗咯。 你又话佢病到死死下嘅，点勾佬啊？我唔信。 我够唔信啦，不过真噶，佢足足呃咗八年啦。我已经决定咗噶啦，我会同佢离婚，同你结婚。 唔得嘅。 唔通你唔想同我结婚？ 唔系唔想啊，不过你贸贸然同老婆离婚，如果冤枉好人嘅，我岂不是破坏人哋一家庭幸福？ 唉，冇破坏边有建设呢？ Richard， 你都系查清楚先啦。 唔使查啦，我好清楚啊。 总之唔系亲眼见到嘅，我唔信噶。 你真系要亲眼见到啊？ 系。 周医生啊，啲病人走晒啦，你留低嘢啊？ 冇啊。五姑娘啊，唔该，有一入嚟。 周医生， 五姑娘啊，过嚟呢边坐啊，嚟坐啊。五姑娘啊，可唔可以除低个眼镜睇下？冇，我想睇下啫。可唔可以解松啲头发睇下？你好像未结婚噶喎，系嘛？ 未啊。 好劲！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嗯。 你认为一个男人到咗我呢个年纪，应唔应该结婚呢？ 应该。 系，我都系咁谂。结婚系我哋两个人嘅事。我心目中呢个女人跟咗我几年噶啦，我都好中意佢。我谂佢都应该好中意我。我睇，我哋应该结婚。五姑娘，我想你做我老婆。啊，唔系，系扮我老婆。 啊， 你仲要不守妇道，勾三搭四，雄行出场，即系你要勾佬。 嗯。 咁我同我女朋友咧就可以捉奸，咁我亦都有藉口同我老婆，即系你离婚咯。 婚都未结就点离啫？我唔识扮噶， 嘿，当做戏啫。我记得你个履历表上面写住你做过话剧噶。 系，我小学嗰阵时系做过白雪公主入边嗰个巫婆咯。 嘿，咁仲啱，我就系想我老婆好似个巫婆咁。五姑娘，你帮帮我啦，我终生嘅幸福喺你手上。 唔得，我唔可以扮噶，仲要我雄行出场添。 嗱，咁啊，你睇在。我哋八年嘅賓主關係啊，朋友嘅立場啊，兄妹之情啊，你都應該幫幫我啊。 哼， 我都知冇人肯幫我噶啦，唉。 就算我係肯幫你啊，去邊度揾男人呢？ 做咩啊？出边唔使人睇到咩？ 啊！嚟得好，啱啱想揾你。 揾我，我够想揾你咯。唔得，我仲唔做做奸夫？ 喂喂喂，家下叫你做奸夫啫，又唔系叫做淫妇，淫妇有佢做啊嘛。 啊！ 嗱，偷情好过瘾噶。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啊嘛！ 我够知啦，偷情即系食榴莲，搭落又香又甜。不过成身取到弊咧，俾我两个狮子闻到啊，我仲使做人嘅？ 系咯，有爱情先可以偷情噶嘛，我同佢都冇情，咁点偷啫？ 而家叫你嫁嫁衣啫。 我似奸夫咩？我似性苦闷男人咩？ 唔系咯，我似淫妇咩？我似啲情不自禁想做就要做嘅女人咩？ 似乜唔似啊？ 嗯， 咁完全冇经验点做啊？ 咪咯，我唔识做噶。 唉，得噶啦。我是偷情專家，我知道怎樣做嘛。到時我教你們怎樣做，你們又怎樣做，我會帶你們去到偷情最高境界。 有條件的吧？ 什麼條件？ 今晚去我家吃飯。 又要選老婆？ 選不選啊？ 彪彪啊，腾来腾去做咩啫？ 陈律师话我哋就嚟要入纸噶啦，咁我哋三夫妇问题要解决噶嘛？ 咁啊唔好去咯，齐齐留喺香港咯。 唔去啊？ 咦，咁咪唔去咯？你咁叻，把口咁硬，你自己一个留喺度啊？ 喂，你咁讲咩意思啊？ 咪嘈，一阵嘅啫。嗱，我而家揾 Richard 娶你其中一个，我要付出好大代价，受好多委屈先求到佢噶。等佢決定啦。 啊，以我啲咁嘅性格，喺咩情形之下，唉，个样又生得时正啦，系人都话大方噶，我惨啦真系。 计我话就唔系咧，我个样又是有脑嘅，都识谂噶啦，系咪？无端端要我翻头噶，彪彪啊，你话点算啊？你还啊？ 哎呀，彪彪啊！我只可以嫁俾个拉骨佬嘅啫，系我唔抵啊！哎呀， 唔好拗啦，唔好拗啦，散噶啦！你两个都咁天资国色鬼咁靓，就算俾 Richard 拣啊，都有排拣啦。就算拣中你其中一个啊，咁我都唔舍得噶嘛。 咁究竟点啫？ 今次的辦法我們就調轉來做， Richard 選到誰呢，誰就不用跟他。嘿嘿，你們說這個辦法好不好？ 那我贏緊的了，這個辦法也挺好。 嗯，也確是挺好。 好嘞。喂，這邊啊。 喂，你兩隻屍怎樣？ 看到了。 得唔得咗呢次啊？ 得噶啦，得噶啦，你随便坐下先，我又去蒸埋条鱼出嚟噶啦。 好啊。 Hi, Richard。 哎，刘太， 由而家起叫我 Nancy 啦。 Nancy。 叫我牛奶嘴得咯， 牛奶嘴， 我艺名嚟嘅。 哦， 周医生啊，说你咁耐都唔知你有咩嗜好添啊！ 我中意游下水、打台波、听下音乐。你呢？ 哦，你知啦，女人最大嘅嗜好就系服侍老公啊嘛。嗱，我又唔中意打牌，又唔中意行公司嘥钱，更加唔中意好似人哋咁周围去八啊。 咁咪即系冇不良嗜好？ 有，有一样，就系中意讲大话，咪唔啱听咯。我个人好直噶，有嗰句讲嗰句，长直土直，一板一眼。 哦， 唔怪得啦，你个身材就好似块板咁直噶啦。 有啲人好冇教养嘅 ，Richard， 我哋唔使理佢。 系咧 ，Nancy 啊，咁你又有啲咩嗜好咁咧？ 啊。睇下书咧，画下画啦，欣赏下大自然啦。我每日一起身见到个太阳射入我个房，我就好开心噶。 咁你咪好早起身睇日出？ 佢间房西斜嘅。 Richard 唔好理佢啫。啊，你移民加州啊？ 系啊。 嗰度舒唔舒服噶？ 好舒服噶。 周医生啊，有机会想跟你过去见识下啫。 好啊。 听到人话移民啫，就好似执金咁啊，用下个脑啊，又唔识听，又唔识讲，又唔识揸车，你去到嗰边啊，等于又聋又哑又跛嘅废人一个啫。 喂。Nancy 佢话佢最憎移民噶啦， 我冇咁讲过噃，我担心你咋，你内分泌过多，万一去到水土不服。 喂，你咁讲咩意思啊？你够有膀胱石啦？ 我嗰粒就系聚宝石啊，你唔好咁劳气添啊，又唔知自己肥。 你够系啦，喂，移民要照肺噶噃，你个胸啊占得咁厚啊，你过到骨噶啦嘛？ 你呢？四个 X 光都照唔晒啊！ 老友快啲救火啊！ 喂喂， 做乜又卖牙啊？ 喂喂喂， 挨好啦，千祈唔好喐手啊！嗱，你见啦，叫我点拣？仲有啊，我做咗我嗰 part 啦，听日轮到你啊，意大利餐厅啊！ 唔使 咩呀？你讲得好啱啊！我争啲怪咗好人，我揾到全香港最好嘅私家侦探，都揾唔到我老婆勾佬嘅证据。 不如我哋唔好再查啦。其实我觉得而家咁咪几好，每日有一两个钟头见面，其他时间可以陪你老婆，可以做我自己喜欢嘅嘢。而且我而家唔想结婚住。 不过我会继续找证据啊， 不如叫嘢食先啦。 好啊。 做咩啊？ 我老婆同佢奸夫啊。 啊？喺边啊？ 喺后边入紧嚟啊。 先生，几多位啊？ 两位， 请呢边。 小姐，几多位啊？ 两位， 请呢边啦。 嗰只系你老婆啊？ 系啊，你睇佢几似淫妇。 喂，佢哋都唔似拍拖，一人一张台嘅。 唉，掩人耳目啫嘛。嗱，你睇住啦。喂 ，waiter， 咩事啊？ 唔该你，叫嗰边嗰一男一女坐埋一齐啊！吓， 哦， 唔该。 唔系咧，佢哋真系好似唔识喎。 识嘅咧，做戏咋？嗱，系咪啊？开始亲热啦。 咁就叫亲热咩？ 吓，唉，睇埋落去先啦。佢哋几开心，就嚟 kiss 添啊！ 佢哋好得意啊！ 系咩？ 不过点解冇嘢讲嘅？ 哦，就有噶啦。粗鲁嘅， 咦？佢哋 系咯，无端端打交喎。而家叫你扮偷情啫。你哋好似殉情咁，坐得利行利辣，你方会电亲啊？你啊，叫你笑，你就扮发癫；叫你讲嘢，你就扮狗吠。 Richard， 你叫我哋扮奸夫淫妇，你会咁易做啊？ 就算我哋禮真都未必得啦。 而家叫你扮嘢咋？嗱，用乜嘢啫？系咁依揽住条腰，摸下摸下块面珠，讲埋晒啲无谓嘢，咁咪似偷情咯。仲有啊，你哋未听过啊？辣椒要辣，苦瓜要苦，男人要咸，女人要姣，听过未啊？ 业余水准系咁噶啦嘛，我同佢又冇默契，人对女仔人家唔好意思噶嘛。 你啊，你睇下你个款，你着成咁样似我老婆啊？捞饭猫都唔食啦。 咁你又唔好咁话人，人系有自尊心嘅，或者五姑娘肯打扮下，成个人都会变晒咧。 变？无尖无线，神仙都难变啦。冇前冇后，神仙都难救啊。 好，我哋试多次，要似你老婆啊嘛。 吓，呢度好靓啊！点解你未带过我嚟呢度嘅？ 哦，我都系第一次嚟啫。 喂，不如我哋出去跳舞啦。 诶，呢啲咁古老嘅舞，你唔识跳噶啦。 边个话我唔识跳啊？我学过社交舞噶，嚟啊！ 乜呢个社交舞咩？我唔识跳啊。 唔识跳唔紧要啊，我教你，嚟啦。 吓？ 喂，唔好望佢啊！ 那个女人边个嚟啊？ 唔系你老婆咩？ 啊，系我老婆。哇，又会咁靓嘅？ Darling 啊，你想食咩？ 哦，随便啦，你叫咩我咪食咩咯。 好，两个龙虾汤。两个龙虾沙律，一个芝士焗龙虾两份食。 睇落你老婆唔似生 cancer 喎。Richard， 吓，你话咩话？ 话你老婆唔似有病啊？ 啊，有 cancer。 Darling 啊，我跳只舞先啦。 好啊。 估唔到你跳舞跳得咁好啊！ 我未结婚之前跳 Tango 叻过红身。 Richard 啊！哎呀， 冇认真啊嘛你，有冇事啊？ 你两个喺度做咩啊？ 喂，先生，你贵姓啊？我唔识你噶噃。 你冇资格同我讲嘢啊，咸湿佬！ 哈！苦瓜要苦先够甘啊嘛，辣椒要辣先够啃啊，男人要咸先够男子气啊，女人要姣先够味啊嘛，你未听过咩？ 我唔同你讲，你啊，你啊 ，Richard， 吓， 系咯，你系我老婆嚟噶嘛，我个月俾钱你，你应该好地照顾我，打理我嘅医务所啊，你睇下你扮到咁靓，着件咁嘅低胸衫，又风骚又性感，仲同呢个死老嘢喺度咁烟韧。又唔记得我唔好， 我 Richard 啊，唔好咁啦。 你话你啱唔啱啊？ 喂，老友，几鬼好戏喎？ 做咩戏啊？ 喂，你过分啲喎。 咩过分啊？你啊，已经有两个老婆，仲走出嚟风骚，喺大庭广众做啲咁嘅嘢？ 做啲乜嘢啊？ 咪做啲咁嘅嘢咯。 咁多年嚟，你对我又做过啲乜嘢啊？医务所所有嘅事都系我同你打理嘅。开门、闩门、斟茶、递水，连而家唔应该做嘅嘢我都帮你做埋。你唔单止冇句多谢感激，连正眼都未望过我啊！而家仲话我唔啱， 搞掂。哎， 走啦，我哋走啦。 吓 ，Richard， 五姑娘啊，喂，我哋今晚表现几好啊 ？Richard 实收货啦。 佢又苦啦，有排都唔出得嚟啊，仲要氹店入边嗰个啊。 喂 ，Richard， 你去边啊？ 去攞车咯。 车嗰边啊嘛。 啊，系啊。 你冇嘢啊嘛？ 冇，冇嘢。 我觉得你同你老婆仲好关心对方噶。 点会呢？你头先唔叫我闹佢咩？唉，唔好讲佢啦。而家仲早，你出去边度玩啊？ 我便一齐啊！ 好啊，过嚟啊！ 喂，阿咪嚟咗啊！ Hello， 坐啊 ，Hi， 介绍你哋识啊 ，Richard。 Hi，Hi Uncle。 佢 系啊，系咩嘅男朋友嚟噶？ 唔系 Uncle 啊，佢系阿咪嘅男朋友嚟噶。 佢系阿咪嘅男朋友嚟噶。 佢系阿咪嘅男朋友嚟噶。 是阿咪的男朋友嚟嘅， 唔系 uncle 啊，佢系阿咪嘅男朋友嚟嘅。 我知。 你以后唔好叫 Richard， 叫 Peter， 唔准唔中意。 你过嚟啦，哎呀，做乜鬼啫？你发花癫咩？喂喂，做咩？你好讲咯？ 我怀疑彪彪有外遇，唔会啩？老康都炸得出油。喂，你问下啲香水味系咪你噶？ 嗯，啲香水味咁鬼俗，点会系我嘅啫？是你先买啲咁嘅平嘢嘅啫， 我都唔用香水嘅。仲有啊，你睇， 你有啲咩毛嚟噶？ 你同我之间啊，有边个条头发咁直咁长噶？ 系噶，你一定系第啲女人嘅。 哼，一阵翻嚟佢知未？ 唔好打草惊蛇，就咁话一条头发，一啲香水味，佢实唔认嘅。 唔认，打到佢认啊！ 啲男人好奸嘅，打死佢都唔会认嘅。万一打死咗佢，咪斩我哋守寡。 咁点啊？ 我哋要运用我哋嘅侦探头脑嚟揾出呢个第三者系边个，啊唔系，系第四者系边个？ 咁点揾啊？喂，咁点啫？ 你过嚟倾倾。 哦， 你过嚟啦，仲分咩界限界啫？联合道啊，真。 老婆，我回来了。乜你两个今天没分界限咩？ 我哋是一家人，应该团结一致啊嘛。 早啲系咁咪好咯。 彪彪，咁夜去边度嚟啊？ 去听音乐会嘛，话你听啦。 乜嘢音乐会啊？ 话你又唔识嗰个莫扎特啊？ 莫扎特。 是不是话你不识的？冲翻个靓娘先。 我梗系唔识啦。问下啲香味一样嘅噃。 佢话去边度玩？ 佢话去听莫扎特啊。 莫扎 聽都未聽過。 係啊，譚詠麟啊，徐小鳳就係聽過啫。 你放唔係啱啱出身嗰啲歌星仔咩？ 哼，個衰人啊，搞到害人做公子添啊！ 抄下佢件衫個袋。 喂，今次又冇頭髮喎， 都仲衰嘅，光頭嘅都睺。 喂，有樣事啊，仲有佢電話添啊！ 我去試下，你係咪睺住電腦啊？请问阿莫扎特喺度吗？ 莫扎特，大佛二馆啊！ 喂，得未啊？肥佬做完番碱啦， 打极都唔得噶，你试下。 等我嚟试啦，你夹住佢啊！喂，我系莫扎特啊，我唔翻嚟食饭啦。你系边位啊？ 你系莫扎特啊？我系肖邦啊，得闲嚟坐啦。 肖波姓肖的，喂，点啫？我早知个衰嘢蛊惑噶啦，原来啊，佢同个肖波来往啊。 边个肖波啫？你识佢嘅咩？ 你唔记得咩？我哋上海街嗰阵旧楼咪租俾个啄地嘅咯，佢门口有块招牌写住肖小姐寓噶。 系啦，我醒起啦。唔怪之得佢收极都收唔到租啦。 哎呀，个衰嘢啊，会唔会将啄地嗰啲污糟嘢流落我身嗰度噶，连到我生嘢噶？ 你生嘢？你生青苔啫啩？ 喂，你手骨先啊，你生蜘蛛网啊？ 吓，联合到。 喂，咁而家点啊？快啲想办法啦。 你哋讲乜嘢啊？ 点解上海街十八号啲租成日都收唔到？点解你件衫嗰度有女人头发同埋啲香水味？系咪个张地噶？ 你哋系咪话个萧翠莲小姐啊？ 系啊，仲小姐似小姐口， 佢系咪租债肉偿？你讲啊？ 系啊，咁讲过，不过 哎呀，哎呀，死啦！哎呀，哎呀，你仲够胆言噶？你够胆噶？ 你认就得啦。Percy，我哋翻入房睇下点惩戒呢个老淫虫。 你實 死的了， 我解釋 一下，收拾，死肥佬，沙蛋，不關我的事，還收辣，走。 Nancy，Percy，老婆啊，哎呀，老婆，整架子孫根都冇曬了。 哼，那我教訓下我的子孫不得的咩？ 是啊，哼。 哎呦， 繼續是美國新聞，今天傍晚7時，荃灣發生一宗傷人事件。一名40岁男子在熟睡之中被妻子用利剪剪去生殖器官。林时香在现场报道， 一名38岁妇人涉嫌将丈夫生殖器部分剪去，现已被警方拘控。40岁受伤男子送院救治，情况欠佳。警方在附近地区展开搜查，试图找回失去了的生殖器，但到了深夜都未有收获。初步怀疑生殖器已经被厕所水冲去。本台记者林时香在现场的报道。 结果在半夜，安南直接在车站 走。 经调查，同意死亡已经罪名，被告在罪过犯罪事实否认无罪。 跟住佢， 五姑娘。 嗯，咁早啊，刘生。 Richard 咧？ 佢冇咁早翻嘅。 死啦！去边咧？又唔喺屋企喎。 究竟咩事啊？ 咪要我扮奸夫嗰件事咯？我嗰两只老虎乸以为我外边真系有个女人啊！ 咁咪大件事？ 水洗都唔清啊！而家潮流兴咩啊？ 兴咩啊？ 斩草除根啊！ 佢哋会杀咗你啊？ 仲惨过杀啊！哪个男人不怀春啊？如果真系俾佢落到手啊，我就流水落花，春去呀！五姑娘，而家 Richard 又唔喺度，你点都要帮帮手噶啦。 我点帮你啊？ 你同我翻去向我两只老虎乸解释下好吗？ 嗯。 求求你帮下我啦！ 刘定彪， 哎呀，我忘啦！ 今次仲唔俾我哋捉奸坐厂？ 边度有厂啊？ 啊，系噃，捉奸坐诊所。 老婆，你哋听我解释。 你啊，真系识胆包天啊！哎 呀，哎呀，你哋唔入得去噶， 死啊！你开门啊！你开 门啊！唔开啊！你打人嘅，唔开啊！ 你啊，等我嚟。去。 哎呀！ 去边啊？我睇你今次走得去边？你又要又走？ 哎呀！ 唔好俾佢走得啫！ 两位刘太，我可以帮阿刘生解释噶。 使乜你解释啊？狐狸精！ 你。 冇理由啊！ 请呢边啦。先生，你嚟睇楼噶？ 唔系喎，我嚟搵五姑娘啊。 哦，五姑娘，佢今朝已经搬走咗啦。 搬咗？ 系啊。 你知唔知佢搬咗去边咧？ 我唔知佢搬咗去边。 唔该吓。 唔使。呢度向南噶，上手住得好干净，企你噶，你做护士噶。 做咩啲门口打开晒噶？咁静嘅？你两只狮子咧？ 走晒啦。 走晒？ 粒声唔出嚟，走晒啦。从来都未试过咁有默契。 追都追唔翻。 喂，大佬啊，你唔好行嚟行去啊！哇，乜你熊猫咁噶？ 仲好讲，咪啲衰神要我扮奸夫啦！佢哋当正我有外遇啊，男施一拳，北施一巴，咪搞成咁啦！ 切，走咗咪仲好，冇人烦你啦。 我系烦惯噶嘛，而家咁静点过啊？ 咪好 happy 咁过咯。医学证明噶嘛，冇老婆嘅男人就系最 happy 嘅男人啊嘛。 系啫，女人嘅嘢有佢系麻鬼烦，冇佢系得鬼闲。饮茶。 喂，你唔系几十岁人仲单身啊嘛？ 相思啊，单思。喂，嗰晚姑娘喺夜总会行出嚟嗰阵，喊得好犀利，我睇佢好甩你，我睇你都好中意佢。 我又点会中意佢咧？ 唔系嗰晚你无端端发咁大脾气做咩啊？唔好死顶啦，去揾翻佢啦。 有冇搞错啊？揾佢，冇咗佢会死啊？ 唉， 不如唔好讲啲女人啦，去街啦， 唔去啦， 嚟啊，去福星楼饮杯酒啊， 你自己去啦。 喂，咁样唔系办法噶，不如咁啊，我搬嚟住，陪你几日啦。 是但啦， 我加翻去执嘢，搵多两只脚翻嚟，今日开台啊。 是但啦。 喂，咁你开定台啦喎。 是但啦。 啊 ，Nancy，Nancy， 你哋翻嚟啦！啊 啊，乜系你啊？ 唔系边个啊？喂，老柳啊，你两间房我瞓边间啊？ 是但啦。 咁我瞓南师嗰间啦。 唔得。 咁北师嗰间咧？ 都唔得。 喂，咁你话是但？ 佢哋随时会翻嚟噶嘛？ 咁即系点啊？瞓边度啊？ 是但啦。 唉。你梦游啊？ 游晕啊！每晚两点钟我都要过房噶，规矩嚟噶。一三呢边，二四六嗰边；一三呢边，二四六嗰边；一三嗰边，二四六呢边；一三呢边，二四六嗰边；一三。 倾佢做咩？ 等我老婆翻，佢哋朝朝行完神韵都系呢个时候翻。 唔出食，啲早餐系我老婆噶。 乜佢哋翻咗嚟咩？ 佢哋随时都会翻嚟噶嘛。不过都唔会噶啦，死咗佢啦。 老柳啊，你今日有啲咩做啊？我要翻诊所喎。 仲有咩好做啊？ 我翻嚟陪你食晏啦。 唔使，我都唔知自己仲喺唔喺度咯。 唔喺度？喂，老柳啊，我翻咗工，你唔会有事啊嘛？ 应该就唔会有事嘅。 系啦， 好麻烦姑娘，系边个啊？ 真鬼死！ 老姑娘， 都话唔好嘈啦。六十斤啊！ 边位卢先生？ 我系啊，医生。哎呀，哎呀。 咦？ 卢先生，咩你企唔直啊？将你搞成咁噶？ 咁嘅医生，我为咗喺街度执500蚊就整亲条腰骨，你趁金200，我仲赚300啊！ 咁你错啦，我收5000蚊嘅。六姑娘，自己要自己，收咗佢500蚊啦。下一个病人，记得攞啲相片入嚟啊！ 姑娘啊，到我未啊？ 你去啦， 我 叫你去去啦。 哦。 运动得瘦得过一安屎噃， 唔系咩叫半日安啫？ 真系攞命啦 ！keep fit 嘅身材先至可以做独立女性噶嘛？你将我老鼠嘴， 诶，去饮嘢啦！你话彪彪会唔会挂住我哋啦？ 佢个份人系点啊？就你知我知啦，你梗系啰啰挛啫。 喂，你话我哋应该行开几多日添啊？ 嚇多佢幾日先咯。嗯？ 喂喂，嗰個，係嗰個咯，教訓下佢。 呢啲嘢你學過未啊？ 呢啲咧我未學過，不過以前咧我啊跟過我老豆學功夫嘅，佢係大聖侯王門嘅香港掌門啊。 大聖侯王門？ 是啊，我哋为咗跟潮流，而家改咗 Holy Monkey Keep Fit 啊！ 哦， 嚟啊， 冤家路窄咧！ 我而家健紧功，你哋有咩贵干啊？ 健功， 而家冇帮我拉骨佬啦咩？ 两位， 啊，你好身材咩？搞到学人做教练添啊！ 喂，你点样勾住我条老公啊？ 人哋一个抠一个啊，就话抠唔住个老公啫。而家你哋二对一啊，都俾个老公有机可乘嘅，仲怪人？ 哎呀，勾我条老公仔都我人先告状。 睇下你个衰样啊，眉低额窄，以后见衰，正一啊衰无过，面目可啊。 喂，你要讲啦噃，点样勾上我哋老公嘅？如果唔系咧，咪怪我哋心狠手辣。 系啊，我哋讲得出做得到噶。 咪讲咁多，喐佢啦。 人咧真系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有个咁好嘅老公，你哋仲想点啊？ 得半个嘅咋？ 你啊你啊，动起水鱼咁，四肢发达啊，头脑简单，黐肥成咁啊！你丑唔丑嘅啫？仲有你啊，竹竿上面开几个窿啊，叫女人啊咩？打环咧叫烧，打洞叫笛，尖酸刻薄，猛猛整整，有男人肯接收你啊，已经算执到噶啦！对唔住啊，两位刘太，我识咗佢先啊！兩位劉太，你哋唔好咁啦，劉生唔係咁嘅人，你哋唔好冤枉佢啦。 家唔知一家事，唔吐槽唔知皮爛咋。 話你知你又唔信，但你去睇你又厭倦。 哎，平時我哋不如死咗佢咯，我哋做個同命鴛鴦啦。 我讲俾你哋听啦，其实阿 Richard 要我扮佢老婆，再同阿刘生去扮奸夫淫妇，去激阿 Richard 嘅女朋友咋？ 咩话？系咪真噶？ 真噶！ 咁蚀底嘅嘢你都肯做？ 你 你蚀底咗俾个拉骨佬？ 就系冇。 喂，咁我哋岂不是要枉做彪彪？ 都话咗你噶啦，睇清楚至喐手啊嘛！ 咁你冇喐手咩？ 冇你咁大力噶！ 哎呀，仲话唔够我大力噶？你够大力过我啦！ Nancy 啊 ，Patsy 啊 ，Nancy，Patsy， 喂，老柳啊，你咁样放气球，咁样叫法，佢哋睇唔到听唔到噶。 会噶，佢哋会听到噶。 Nancy 啊 ，Patsy 啊， 老柳啊，你企翻落嚟先啦。 以前我都唔知道咩叫做幸福， 系咯？你而家咁咪几好，自由自在，海阔天空啊嘛！ 而家我知道，原来屋企有两个老婆，日饿夜饿，先至系真正幸福。 唉，你真系冇得救啊！ 我都知道我冇得救。 嗱，上帝做人，男人先至系主角噶嘛，女人系用男人嘅 pen 骨做啫嘛。 我知道，我就系靠呢两条 pen 骨撑住。 喂，你唔好行啦，翻转头啊，老柳啊，你翻嚟啊，老柳啊， 我系两栖动物，我一个人唔可以生存。 得噶啦，嗱，你一移咗民就得噶啦。 移民？我移民去极乐世界啊！ 你唔值得为咗个女人 阻住我。 你翻过嚟啦， 你唔好阻住我，我要死咗佢，死咗佢。 行开啦，彪彪，埋嚟啦，埋嚟啦，翻嚟啦。翻过嚟啦！ 翻嚟有咩用啊？大丈夫行而无信，有妻等于无妻。 我哋信晒你啦。 系啊。 你真系信我冇第二个女人？ 信。 你信我同萧波冇路啦嘛？ 信啊！ 第二日我早出晚归，游山玩水，你都信啊嘛？ 信，信晒你。 诶，都系唔得。大丈夫一日无权，虽生犹死。 你想点啊，皇帝？ 我要开冷气瞓觉。 好。 我要买雷射音响。 好。 我唔饮当归红枣茶，我唔食维他命丸， 唔中意咪好饮咯。 我食鹅头饮啤酒，每日食雪茄十盒。 好。 仲有，从今以后我要做明报月刊，唔做天天日报。 明报月刊， 即系一个月出一次。 好好好，我哋两个自己轮啦。 系咯，咁快啲过翻嚟啦。 我翻嚟啦。 过嚟啊！ 你唔好 死啊！吓死我啊！ 有冇吓亲啊？ 以后唔好咁啊！真系啊！ 乖乖地啦， 小事嚟啫嘛。 喂，拉骨佬，你叫我老公同五姑娘扮奸夫淫妇，过分啲噃。 对唔住啊。 你而家点啊？ 有乜点啊？ 唉，咁你系咪中意五姑娘啊？ 我中意系点啫？揾极都揾唔到啦！ 你中意啊？中意唔中意啊？唔中意，你讲一句，我哋就可以同你想办法啊嘛！ 我中， 咁点啫？ 哎呀，我都唔想做人啊！我要死人啊 ！Richard，Richard， 周医生，你唔好啊！ 搞乜鬼啊？ 唔得啦， 做戏啊！ 跳楼啊！我将个护士离开咗我啊！哎呀！ Richard， 我翻嚟做啦。 你以后仲会唔会买早餐俾我食啊？ 会啊，你想食咩啊？ 食乜都得，不过要一齐食。 好 ，Richard。Richard， 仲有啊，除咗你应该做嘅嘢，你以后放咗工要陪我去行街、睇戏、跳舞、食饭、听音乐，同埋打台波。 系咁多咋？ 你听日要去婚姻注册处排期，到时咧一齐去登记啊！ 你入嚟先啦，嚟啊！